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63集。挂完水，迟志涵红着脸送走了赵医生和一样红着脸的齐鹏，后续方案聊了很久，似乎有部分还和他迟志涵有关系。赵医生说自己24小时没睡觉，快要猝死了，齐鹏则需要赶回去换班照顾爷爷，所以这个方案迟志涵一个字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与他有关系的赵医生迟早会找他。最难走的都走过了，剩下的迟志涵倒是也不急了。小洋房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挂完水后，精神好了很多的齐成在床上学着他那样张开手臂对他划拉了两下，迟志涵蹦跶上去抱住蹭了好几下，突然抬头， 社恐变严重，为什么是因为我？ 缓过神来的迟志涵终于开始消化齐成刚才说的话。反射弧长的齐成都快要忘记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了。齐成沉默，迟志涵挺委屈。 我没有社恐啊。 赵医生没有找你聊方案吗？ 他说累了，下次。 哦。 怎么了？ 没事。 齐成把迟志涵的头摁回去，用了百试不爽的一招。 补个觉吧，我有点累。 齐成才不要把治疗方案告诉迟志涵呢，因为他也不同意。由着那位精力旺盛的医生折腾吧。睡意袭来的时候，齐成迷迷糊糊地把迟志涵搂得更紧了一点。他想了10年关于治愈的希望，这一次实质性的有了突破。可是今天却过得很平淡，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平淡，反而多了更多的安全感。迟志涵考虑了几天后，把齐宁给他的照片交给了齐成。 帮我看看他过得怎么样。 迟志涵咬着嘴唇背着手站在离齐成2米远的地方，见齐成打开文件袋立刻背过身。照片只有10几张，还附上了2张近况说明和联络方式。齐成看得很慢，看完后放回文件袋封好，向前走2步，从后面递给迟志涵，揉揉他的头。迟志涵低头看着两人的脚，他买了几双情侣拖鞋，清一色的粉蓝粉红。 应该过得不错吧？ 嗯。 齐成应了一声，把迟志涵转过来跟自己面对面。他想妈妈，又不想看到自己妈妈成为别人的妈妈，所以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妈妈过得好不好。 慢慢来。 迟志涵点点头。 等你想见的时候，我再想办法。 齐成又揉揉迟志涵的头。迟志涵继续点头。 其他人说你妈妈不好，是因为她抛弃了家庭，但她还是你妈妈，你想见她想找她是正常的，你不卖房子不想孤零零的都是正常的，不要管其他人说什么。 迟志涵抬头垫脚，示意齐成蹲下来一点，然后用手抓住齐成两边的耳朵晃了2下。 我不孤单了，以后不要用赵医生的语气跟我说话。 齐成很烦，自己只是点了2次头，他就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。 还有你头发很长了，要不要剪？ 都快盖住眼睛了。他不见外人这么多年了，头发大多都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忙剪的，有时候懒会干脆等到长得快要能扎起来的时候一次性推成平头， 发型常年很任性，仗着自己长得好看，无所顾忌。齐成站直，耳朵红了，衬得他的皮肤更加白。 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 迟志涵似乎不喜欢齐成猜到自己的想法帮他分析的样子。齐成的家人其实也经常会开玩笑一样抱怨他的敏感，因为几乎没什么事是真的能瞒住齐成的。从小就敏感，很容易看出别人的喜怒哀乐，这不算一件特别好的事情，因为这样齐成从小就没什么朋友。迟志涵活得透明，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，很多事情往往还没等他开始猜，迟志涵就已经主动说出口了，所以齐成以为他是不介意的。他们最近感情进展很快，一开始小心翼翼互相试探的阶段过去了，他似乎也有些得意忘形了。 确实是我太敏感了，以后不会了。 齐成自己下了结论，拍拍迟志涵的头。迟志涵又想揪他耳朵了。 你觉得我现在在想什么？ 拽住下完结论就想去画室的齐成，迟志涵歪着头，眼睛笑眯眯的，凉飕飕的。 就吧。 齐成认命地弯下腰。虽然不知道说错了什么，但是迟志涵眼底的怒意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出来，只是多少有些难过。性格问题是改不了的，不是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敏感就可以假装看不到，而且他也确实容易想法悲观，不够积极。现在抑郁症变成了轻度，他正在慢慢变回正常人。迟志涵可能很快会发现，作为正常人的齐成其实不怎么吸引人，到那时候该怎么办？他已经维持着弯腰的动作很久了，迟志涵一直没有踮起脚揪他的耳朵。在齐成的表情一点点暗淡下去之后，叹了口气，搂住齐成的脖子吻了上去。齐成明天开始减药，今天本来是不应该让他的情绪出现太大起伏的，所以迟志涵一直忍着没去吻他，但还是没忍住。这么难过、暗淡、委屈巴巴的表情，连接吻都是被动的，被动的贴了上去，被动的张开嘴，舌尖碰触的时候，他吞咽了一下，然后避开了。他在拒绝迟志涵的安慰，因为这个吻让他心里更加恐慌。人性是很奇怪的东西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可以共患难，却无法共享福。往往等到灾难过去，因为灾难产生的吸引力就会变小，最后渐行渐远。他很怕这样，就像他心里其实很怕自己真的彻底痊愈，不得不回归社会的样子。迟志涵并没有结束这个吻，齐成避开，迟志涵也一点都不急，耐耐心心的，细细致致的，一点点摸着齐成的嘴唇，眼睛闭着，嘴角微扬。齐成一开始僵直的身体动了一下，两手放在身侧，克制地握成拳。迟志涵最近喜欢烤甜品，身上香甜的味道透着奶味儿，呼吸轻轻的，每次他舌尖避开，迟志涵就会发出不满的咕哝，上扬的语调，软软甜甜的声音，很难抗拒的香软。而且除了做饭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迟志涵那么耐心专注的样子，心微微的软了。迟志涵很认真地想要安慰他，舌尖微微动了下，触碰到迟志涵的，握成拳的手松开又捏紧，终于在迟志涵又一次更用力搂住他脖子的时候，搂住了迟志涵的腰。 然后迟志涵就一口咬住了他的嘴唇，睁眼直直看进他的眼底，咬得有点用力。迟志涵很喜欢欺负他，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力，更像是肢体碰触。但是这一次迟志涵用了力，咬了就迅速松开。进了厨房，看都不想看他。 晚上吃草吧，我给你加点土。 迟志涵只是因为心思被看穿那一瞬间有点羞涩而已，齐成就自己脑补了一出大戏，到最后吻都不敢吻了，搂迟志涵的手居然还在抖。就算知道齐成想事情容易想太多，社恐本身也和太过频繁的自我批判有关，齐成应该在健康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性格，但还是无法忍受他黯淡的表情。患得患失这种事真的更适合他迟志涵这种个性的人来做，撒撒娇，讨个承诺，乐呵呵的就过去了。齐成太容易钻牛角尖，而且永远不会主动说。晚餐当然不可能真的吃草配土。实际上迟志涵为了庆祝齐成抑郁症转轻，明天开始减药，还到对面烤了一个小小的蛋糕。齐成知道，早上还因为胡萝卜蛋糕这个名字在心里嫌弃了几分钟。迟志涵让司机帮忙买了不少菜，齐鹏现在只要不暴饮暴食，忌口的东西慢慢少了，所以这一餐可能比年夜饭还丰盛。一整天都好好的，到了下午突然变成这样了。被迟志涵丢在客厅的齐成一直站着没动，看着迟志涵在厨房里把肉切成薄片勾芡放到一边，做他点的糖醋里脊，不能吃油炸的，所以用了空气炸锅，洗干净鲈鱼很熟练的两边切口，放好佐料准备清蒸，动作流畅，厨房里散乱的材料一点点变成了一盘盘摆好的食材，还没下锅，颜色搭配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齐成抿嘴，第四个菜了，迟志涵还是不肯看他一眼。齐成站的腿都开始发酸了。锅里炖的玉米排骨汤慢慢沸腾，迟志涵再剁瘦肉碎，下意识看都没看就直接用手去拿盖子，碰到水蒸气的时候嘶了一声。他昨天做菜的时候忙着调戏自己，心不在焉，手指被水蒸气烫了一下，早上起来刚给他擦了软膏，结果现在马马虎虎又被烫了一次。齐成又抿嘴，拖着后脚跟去放药的柜子里拿了软膏，又拖着后脚跟走到厨房，抓着迟志涵的手冲了一遍冷水，擦干上药。赌气一样，齐成也不想看他，擦完就转身回到之前被丢下的客厅，原位站好一动不动。迟志涵终于抬头，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齐成，他杵在那里抿着嘴挺着腰，倔死了，牛一样的脾气，发脾气的时候体力简直好得可以去当运动员。 你过来帮我洗菜。 迟志涵终于还是决定放过齐成，一开始喜欢他就知道他个性敏感，看了那么多病例当然也知道他想法消极，容易钻牛角尖，只是涉及到感情，多多少少会希望齐成能多相信他一点。齐成积极过，两人一开始小心翼翼试探的时候，开窍的那阵子简直男友力爆棚，今天只是因为那么小小的一句抱怨就迅速缩回去了，尤其是发现他自己可能真的快要好之后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